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国家是一个糖尿病发病的一个大国哈。那说到糖尿病如何来控制它的血糖，这应该说是一门学问。 对， 那有的时候呢是医院解决不了的哈。 嗯， 医院呢可能只能根据你的血糖的高低啊，然后给你开一些药，你回去吃。但是呢，我们发现仅仅是吃药控制血糖的话，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其他，可能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嗯，对，其实在医院里面啊，我们也有营养科的医生啊，来给我们病人设计您的食疗方案。但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一个呢可能是不理解啊，不了解；再一个可能，也认为就医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难度吧。很多人，不愿意去医院，也或者是去了医院以后呢，也去的不及时。再一个呢，到医院呢，只是去内分泌科啊，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用药。其实糖尿病的病人一旦有了糖尿病以后呢，就应该正规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呢就需要到这个内分泌科啊，来通过我们的专家给我们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但是在这个执行我们这个医疗方案的同时呢，我们自己的养生保健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告诉大家这个饮食的方法，其实这个呢是需要，如果是大家求助医院的话，是需要到医院的营养科看营养医生的。 嗯， 但是可能很多糖尿病病人都忽略了这一个环节，认为呢我这个饮食调整呢就是我自己来做的。 嗯， 但是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又由于我们对于糖尿病的这个疾病的知识，饮食管理的知识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同时呢也缺乏这方面的比较实践的经验吧哈。比如说我们刚得糖尿病，我们可能经验不那么足，所以这个时候呢在饮食方面呢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注意啊。 嗯， 您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喝粥的问题哈。 嗯， 其实粥这种饮食来讲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饮食。 对， 尤其是在早餐当中我们喝一点粥，比如说这个白粥、大米粥，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早餐啊，一碗大米粥，一个这个鸡蛋哈，其实是很好的早餐。但是可能我们得了糖尿病以后呢，糖尿病病人就知道我不能吃熬得太软太烂的这种食物，他就认为我喝了这个粥呢血糖会很快升高，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了，就认为我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不能喝粥了。 嗯， 所以呢他可能就从他的食物当中把这个粥去掉了，他就认为我不能喝粥。其实糖尿病病人呢也是可以喝粥的。那怎么来喝呢？很重要哈。那么我们这个协和医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啊，于康，其实于康主任呢，他给我们写了很多这个科普的书籍哈。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理解这些书籍，对这些饮食的方法呢也不太理解。糖尿病病人啊，饮食是这样的原则，你不要以一种食材作为原料来去做您的这个餐食，您要多种食材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吃进去以后呢那个升糖指数就会下降，血糖就不会很高，而且吃的还很香。这样吧，周老师，今天呢我们就给听众朋友给两款糖尿病病人的 粥品哈，就是糖尿病病人专门为您设定的这个粥啊，糖尿病病人你拿到这个粥品的话，您就可以回去放心的吃了啊，既不升血糖，又满足了您的这个爱喝粥的这种 习惯， 对，我们首先介绍一款呢，就是这个菠菜银耳粥啊。哎，我们呢是用这个菠菜一两，银耳呢是15克，实际就一大朵就可以了啊。然后再用这个一两左右的这个大米啊。哎，然后呢，我们做法呢是把这个菠菜先洗干净了，然后放在这个开水里面给它烫一下，捞出来以后沥干了以后把它切碎，这一大朵这个银耳呢泡发了以后把它撕成小块啊，然后这个米呢淘干净，然后呢把这个锅呢放到火上，我们放适量的水烧开，然后把这个米呢放进去，米呢煮开了。然后呢就是水煮开了，米下进去再开一个坎儿的时候，就把这个银耳呢放进去，然后用小火炖，这个煮到八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米呢煮熟了开花了就可以了，不要煮得太烂，然后这个煮到就是说大约粥是八成熟的时候，把这个菠菜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再煮一小会儿呢，实际这个粥呢就全熟了，但是这个粥不要熬得很黏糊啊，这个时候呢加一点适量的这个味精和盐，熬得稍微稠乎一点就行，不要特别软烂特别黏糊，这个时候呢这款粥啊喝起来以后非常的好喝，而且这个加了银耳和菠菜的这一碗粥啊，它升糖的这个指数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 因为很多的糖尿病人呢都有这样的知识哈，说喝粥啊它升糖反而快， 对 啊，他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不敢喝粥。那刚才您说了，喝一些里边的有这些原料比较多的哈，这样丰富的这样的粥，而且呢粥不要熬得太软烂，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对，还有呢我再介绍一款黄瓜粥哈，就是呢大米呢也是一两左右，然后呢我们再加二两左右的这个黄瓜丁哈，我们把这个黄瓜呢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呢就是把水烧开以后先把米放进去煮开，然后改成小火，就是煮到那个米快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黄瓜块啊黄瓜丁加进去，然后呢再转成小火再煮一小会儿，这个时候呢黄瓜也熟了，然后呢粥呢也熬好了，我们再加一点盐，味精调个味啊，调到我们很喜欢吃的那个味道。那么这一款粥啊吃起来以后呢就会很清香，就是既满足了我们糖尿病病人的那个食欲啊，我们吃的呢很香很好，同时呢血糖又不升高。其实我非常可以理解，我们之所以成为糖尿病病人，可能本来我们食欲就是好的，那么食欲好的人您又不让他吃，其实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子啊。 是的是的，就很难受的， 对，很难受。 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给有一些听众朋友再解释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喝了粥或者喝了软烂的粥以后，这个血糖倒容易升高，因为人们的印象当中比如吃米饭那一大碗米饭里面有多少米啊，但是你粥的话呢你一碗当中可能没有多少米，为什么它反而升糖的指数会特别快？ 它是这样的啊，周老师，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越容易消化吸收的话，它越容易转成糖。 明白了。 所以这个粥的话您熬得很软很烂，一进去以后它很快就吸收了。然后一吸收以后撑一下您的血糖值就上去了。糖尿病病人啊他有一个问题，他的那个胰岛素分泌是滞后的。比如说周老师咱们俩是正常人没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在吃饭吃第一口饭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呢已经给这个胰腺发布命令了，说主人吃饭了，您要分泌胰岛素了。这个时候呢胰腺就开始分泌胰岛素，然后我们饭进去了，血糖升起来了，胰岛素也跟着开始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血糖不会升得很高。 对， 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之所以发展成为糖尿病呢，他的胰腺呢已经受损了，虽然是身体发出了这个信号说，主人您该分泌胰岛素了，已经吃饭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反应就不那么灵敏了，他胰腺反应不那么灵敏，所以呢他得就像怎么说呢，是有一种那个 痴痴呆呆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很木讷， 不是那么敏感， 对，不是那么敏感，很木讷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慢慢腾腾的把这个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呢，您的血糖已经升得很高了， 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胰岛素后分泌出来，那么您那个血糖已经升得很高了啊，然后呢，它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才升起来，然后它慢慢的让您的这个血糖再下去，实际这个时候就滞后了。 嗯， 那么可能在您的血管里面就会维持一个很长时间的高血糖的一个状态。 嗯， 哎，那么这个血液里面高血糖的这一个状态，对您的血管就会发生损害。 是的， 哎， 嗯， 会让您的血管的内膜发生破裂，会让您发生斑块，甚至是会让这个血管外膜发生纤维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动脉硬化。 嗯， 哎，而且糖尿病病人的这个动脉硬化啊，它是全身性的，就说您的这个血糖升高，不只是在您某一段血管里面血糖是升高的，就是您全身所有的动脉里面，它那血糖值都是高的，所以说您全身各个地方的动脉它都是受到伤害的。 嗯， 哎，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时间长了， 并发症就产生了， 并发症就产生了， 嗯， 小血管的并发症，比如说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对吧？哎，这种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随之而来大血管的病变，比如说心梗啊、脑梗，这些糖尿病的这些很凶险的这些并发症呢，也就发生了。 对， 嗯， 那么刚才你有说了，咱们糖尿病人实际上是可以喝粥的哈， 对， 只是说这个粥呢不要熬得太软烂， 嗯， 另外里面要加一些辅材，比如刚才您说，无论是黄瓜呀、菠菜呀、银耳啊等等， 对， 为什么加了这些东西以后，它就不是那么容易降升糖了呢？ 你看啊，哎，产生是比较少的。其实所有的菜啊，被您吸收了以后，它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 哦， 哎，它是不转换成糖的。哎，您比如说，您只喝一碗白粥，哎，那这个时候呢，这碗白粥，因为我们吃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人是要吃饱的嘛， 嗯， 您要不加黄瓜的话呢，那您那个米的量肯定就要增加， 对， 哎，您要是加了黄瓜以后呢，可能三分之二的黄瓜，三分之一的米， 嗯， 哎，那么这三分之二的黄瓜呢，它是不产生糖的，哎，只有三分之一的米它是产生糖的，对吧？所以说这样说下来，比如说您喝一碗白粥，您的那个血糖，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升到100的情况下，那您喝这碗黄瓜粥的情况下呢，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米，那三分之二是黄瓜，这个时候您的血糖只升到30， 嗯， 哎， 嗯， 所以这样下来，而且这个黄瓜呢，它是纤维素， 嗯， 吃进去以后呢，它呢还可以促进您的这个肠蠕动，促进您排便呀等等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吧，生理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您的血糖升的不是很高， 嗯， 哎，同时呢，您的这个维生素啊、纤维素啊又补充的足了， 嗯， 这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是很好的， 是的， 哎，还有一个问题，赵老师，就是这碗黄瓜粥啊，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血糖升高的不是那么快， 嗯， 哎，因为它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黄瓜，对吧？黄瓜呢，它不升糖，或者是它升糖的这个速度很慢，所以这个时候等到您这个黄瓜粥让我们血糖升起来的时候，糖尿病病人的胰岛素它也分泌出来了，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它胰岛素分泌之后，但您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呢，它也不是升糖指数很高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您的那个胰岛素分泌的水平和您这个血糖升高的水平它达到了一致，所以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呢，他的血液呢就不是处在一个高糖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的这个血管壁就不受到伤害， 嗯， 那么并发症也就不产生了。 是的， 嗯， 那看来糖尿病人怎么吃啊，这里面的学问真是太多了， 对，非常重要 啊，嗯。所以呢，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人，平时呢这个血糖在吃药的情况下可能还是控制不是特别好，那可能你就要考虑考虑您在吃上面是不是合适了。 其实， 嗯， 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吃的不合理， 是， 其实只要是吃的合适了，您的那个用药的量啊很可能还会减一些啊，因为你吃的不合理嘛，这个时候呢您没有办法，就只能加大药物的剂量。 是的，嗯，那如果您有这方面困惑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会帮您来调整饮食，给您一个针对您个人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案啊。 对， 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可以8:30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还可以免费的索取下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在这里边呢都是非常健康饮食的一些小妙方， 对， 您可以来领取啊。当然我们这个印制有限，是

我们如果再把这些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补充的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胰岛素就更加的不充足，胰岛素的敏感性就更差。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血糖呢就不会被控制的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如果在这个里面再加上充足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由于它里面有很足量的纤维素，同时呢又有足量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不仅仅是可以使我们营养平衡，同时呢由于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充足的一个补充，另外呢这个里面再加上这个乳清蛋白啊，足量的这种优质的这种蛋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果每天啊来食用的情况下，可能呢就可以使我们胰岛素分泌起来呢，它的这个道路就比较通畅，胰岛素分泌的量呢就会足，敏感性呢也会强，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血糖就会很容易被控制下来。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高纤维燕麦冲调粉哈，还真是挺神奇的，它里边的物质非常的多，而且特别适合呢糖尿病病人呢来吃哈。那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8886-4417，8886-4417。另外，为了更好的教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何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学会五点血糖的监测方法，一日三餐怎么吃等等的，我们在6月7号、8号、9号三天的将举行一个京郊糖尿病食疗培训班的夏令营的活动啊。当然这个活动的内容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既您可以学到怎么来控制血糖啊，怎么来吃，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互相交友啊，来交流呢控糖的一些经验，还能学会呢比如说一些养生操啊，学会情绪的调养啊等等的，使您的更加快乐的生活。但是我们仅有50名听众朋友参加，所以如果你想参加的话，8点半之后赶快来报名了，我们是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瘤，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燕麦营养冲调粉